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好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郭秀喜堂》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编剧王新记、导演张树勇以及主演朱强、张馨月等与媒体见面，请听报道。 《郭秀喜堂》是一出反腐题材的剧目，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首先介绍了选择这出戏的思考。 在反腐这个题材上，如何做出让我们观众、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喜爱的、能够引发深刻思考的这样的作品，我们发现我们北京京剧院的剧本库里头有一个好剧，这个经过专家的论证，我们把它推出来了。郭秀是康熙年间和康斌、于成龙有名的清官，大清官在历史上已经定位了。 这出戏扮演郭秀的领衔主演是马派名家朱强。除了展示精彩的唱段，朱强还谈到了塑造人物的心得。 能够扮演这样一个有鲜明的人物性格、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啊，有那么样曲折的故事这样一个人物，我非常感兴趣。尽管可能跟历史上不会有完全的重合，另外一个呢，可能别人觉得你是马派老生啊，是不是要拍一出马派的这个风格的戏？实际跟马派一点都不沾边儿啊！我也没想流派这事儿，我就想把这个人物能够塑造的鲜明，让大家觉得啊，这个人物是特定的一个人物，不是一个过去可重复的一个人物。所以说，在创作过程当中，积极的去想这个人物身上赋予的思想啊，赋予的人物性格，包括通过京剧的这个唱念做打、四功五法这些手段来表现。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作为湖北省优秀剧目北京行的重要项目，反腐题材现代京剧在路上昨晚在中央党校上演。这部戏讲述了一名铁骨柔情的女纪检干部在调查一桩暗藏贪腐的人命案时，直面亲情、友情、人情的压力考验，为党清污、为民除害的故事。这部剧将于本月10号、11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明天全天和7号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12点后向公众开放，敬请谅解。记者昨天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了解到，一年一度的集邮周将于8月4号开幕，9号闭幕。今年主题将延续中国梦，集邮情。期间还会举办我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文物珍品巡展。电影《绝技2》昨天发布角色海报，首次公布演员扮演的角色。新加盟的王俊凯扮演新六度王爵韩双四，易烊千玺扮演地缘一度王爵。影片由郭敬明执导，范冰冰、吴亦凡、陈学冬、陈伟霆、郭采洁、林允、王源、王俊凯、易烊千玺等人主演。原定本月6号公映的这部影片由于制作原因改档。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将于本月14号开始，每周六晚在爱奇艺播出。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吴亦凡、张震岳、潘玮柏、邓紫棋等人亮相。据介绍，全新的节目将更阳光、更多元、更青春、更时尚、更中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通燕高速进京方向耿庄桥到新马庄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大家知道周四呢，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餐厨板块。那在餐厨板块，怎么能少了美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花椒堂的签约美食达人刘岩，欢迎 Alan。 大家好。 Alan 要离话筒近一点啊，你的声音跟我的音量有差。那 Alan 呢，今天会着重的跟我们说一说新加坡菜。很多人说新加坡菜，哎呀，就是想起就会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 是 美味那是一定的。但今天呢，除了要介绍一下新加坡菜的特色呀，跟大家讲一讲说什么样的菜品菜系是很正宗的，能够算在新加坡菜系里面的，还有呢，我们也会教大家来做。 对， 今天教的原则是简单， 简单容易操作。 好，食材也基本上是我们 在食材就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好，除了菜品之外，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鸡尾酒。 对， 鸡尾酒也会是新加坡就是独有的。 有一款新加坡就是强烈推荐你去新加坡一定要喝的。然后剩下的话，我还想再向大家推荐一款，就是比较流行的，适合夏季的常饮的一款鸡尾酒。 好，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两款。这两款记住了，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 自己做。 这事儿很重要啊。我跟 Alan 反复的强调了，我说我们的听众除了喜欢吃，都是吃货以外，也很想要自己动手做一做。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也给大家放了一些很诱人的美食的图片，虽然说跟新加坡菜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些美食，不管是它的造型，还是它其中的一些做工呀、原料呀，都很匠心，这个方面来跟大家聊一聊，在餐厨板块聊一聊美食。所以呢，想要来看图，或者是跟我和 Alan 一起来聊一聊新加坡菜，以及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提到了一些做法，包括鸡尾酒的做法，你说中间有没有一些食材我不太会买到啊，买的对不对，都可以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今天写的我们10:00来到周四的餐厨板块这一条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 一梦如雷说很少下厨房，因为不怎么会做饭，这点咱俩挺像的。说今天的美食容易做吗？如果容易的话呢，我就学一学，然后跟家人分享一下。 很容易， 这个很啊，你不能基于你是美食达人的这个，你算常做吗？ 基本上每天都会做。 哦，那你算常做，你当然觉得很容易。这我待会儿来鉴别一下，帮你们以我的水准帮你们鉴别一下容不容易。还有人说能够在厨房里面做出美味佳肴，都是很精致的人。哎呀，生活就需要点点滴滴的积累，然后幸福就会来敲门。所以 Alan 给自己的定位，每天做。算是很精致的吗？点点滴滴， 每天做其实就 没有办法追求， 不会很精致。 但是那你属于他后面说的那一类啊，就生活需要点点滴滴的积 累。积 累， 对， 哎，确实，每一天做肯定都会积累一些经验。 是，对，尤其是中餐嘛，它需要一些肌肉的记忆。它不像西餐的话，我可能按照菜谱和规定的话，就是一条条做就可以了。但是中餐的话，一定要需要一些肌肉的记忆，比如火候啊，你的放的调料啊，什么时候放，你肯定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就是那个感觉，对吧？ 对， 少许盐，那个少许下去是多少？ 对， 不像你说的，西餐可能我跟你说牛排多少克。 对 啊，然后 什么温度？要 汁儿 多 少克？哎，就可以了啊。这个中餐，那今天我们说的新加坡菜， 新加坡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融合的城市。我想，可能很多朋友的话，就像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新加坡就像香港、澳门、台湾一样，就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分店，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其实新加坡的话，它可能是除了中国以外，就是拥有最大的华人族群的这么一个国家。 嗯， 它可能是现在应该是75%左右的华人，然后剩下的话是20%的马来人种和9%到10%左右的印度人，所以他的如果说新加坡菜的话，就是还是就是华人的这种口味和菜的话，是占的比例比较大一点。 嗯， 但是呢，就是说新加坡它当地的华人，叫它原生华人的话，其实是怎么说呢？是明朝的，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留下的一些水手和当地的马来族群通婚，然后这些后代 后裔， 对，所以他们比较有名的就是女生叫娘惹，男生叫巴巴，就是都是马来当地马来语当地的称呼，所以就是说最有名的菜系的话就是娘惹菜，因为当地的就是娘惹的话，他们都是一些比较有钱的大家闺秀，他们就是。休闲就是跟我一样，就是研究美食。对，在娘 就说到跟他自己一样了呢。大家自己体会一下。 就是在娘家的时候，可能跟自己的母亲学，或者跟姐姐学，然后等到出嫁以后，是更多的是跟婆婆或者是妯娌之间吧，然后他们会切磋这些美食的记忆。对， 我们有时候看到娘惹菜啊，大家会以为说，哎，这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当地称呼姑娘的意思。 对， 嗯。 然后就是他所谓的娘惹菜的话，其实就是中餐的一些食材和制作技法，然后运用更多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香料，他可能一道菜的制作的话用到的香料至少要在10种左右，而且还会有一些新鲜的水果，像椰子啊菠萝，然后他所谓的香料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在北方或者是很少见的一些，然后原产就是马来或者是印尼这方面的像比如丁香啊，南姜、香茅、黄姜、亚参，然后它还会有一些比如葱头、蒜头、肉桂啊这些，所以呢，它就是看起来比较像马来菜或者是印度菜，但是呢，它的口味没有那么重，偏酸甜，还是有一部分是讲究华人菜这种就是原汁原味这种。这么一个技法。 我们在一些新加坡餐厅啊，比方说北京的新加坡餐厅，我们看到一些咖喱什么的，大家也会第一反应就是，哎，为什么他们也这么爱吃咖喱？但其实就像你说的，它不是印度那个咖喱的感觉了啊，它的味道就整个好像把咖喱稀释掉了一样。 它会加马来菜最重要的就是加椰浆， 嗯，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在新加坡的话，你会看到一些就是马来族群的话，它年轻的时候，小姐姐、小哥哥都会身材非常苗条，但是 随着年龄增长的话，他可能就是身材会越来越胖，就是他们自己都说这是椰浆的作用。 哦，这哎，那这样说来，我以前觉得像马来菜呀、或者是像新加坡菜，因为它的这个口感上面你会觉得很清爽嘛，还是偏清爽口的。我觉得还比较健康，这样说来的话并不会 对， 大家自己在家做也要讲究一下这个频次的问题。 对它你可能尝到的就是它清爽的感觉的话，里边它更多的是一些香料的作用，像薄荷呀、南姜啊、柠檬叶、香茅草这些。 但其实它这个椰浆在里边是有一个， 就是它会让你对，一个是它让你口感就是不像印度菜那么辛辣，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它会让你口感更丝滑一点，柔顺。 但是它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健康，这是今天艾伦给我带来的第一个误区。我以前对于新加坡菜的一个误区。 对，但是娘惹菜就是华人菜，偏华人菜系这些的话，它加的会比较少。马来的话他可能蒸米饭都会放椰浆。 我们还算，那因为有时候啊，我们说哎呀最近有点长痘痘，我们吃点清淡的，然后吃了新加坡菜。现在看来它能算清淡吗？ 有一些菜会是清淡的。就是像比如海南鸡饭，其实它只也是口感清淡，因为海南鸡饭的话它的饭是用鸡油和 对 煮鸡汤的这个，但是呢它会配的，它在蒸煮的时候还是会配上香茅草，它让你口感的话就是说比较爽一点，然后就是说偏有一些酸，然后让你觉得清淡。 哎，对，就让你好像就是平掉了那个油腻的感觉。 是，对， 单纯的从口感上让我们以为它很清淡。 对， 同学们敲黑板啊，就是新加坡菜并不算清淡的菜系里面的，以后再说清淡的菜谁也不要约我去新加坡菜。那这样刚才你说的这个从历史上面来说，包括现在他们的这个人群的分布啊，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新加坡菜基本上算是马来菜系结合了中餐的一些改良，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口感，然后慢慢变成了新加坡菜系。 其实的话就是因为新加坡这个三大族群它是各有各的，就是比如各有各的拿手菜。然后呢，但是就是说所谓的新加坡菜的话，毕竟它是一个多元的国家，所以就是说可以理解就是说以中餐为主，然后马来的风味和印度风味为辅。然后呢，因为它新加坡还会有一些，毕竟它是重要的这种那个东南亚的这种经济中心吧，算是，所以它还会有一些，比如偏西式的一些的那个菜系，所以它就是一个融合的菜系，其实。 现在融合菜这个概念也是很流行，因为新加坡菜也算是比较早的融合菜。 对， 世界杯威武在说，我小侄女儿特别偏好马卡龙，这是因为我们图片当中有马卡龙，说除了甜腻，没有觉得有什么亮点啊。小朋友是不是喜欢那个颜色？对，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中间今天给大家看的还有梨子形状、什么小黄人形状的蛋糕，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今天图片很有意思，虽然跟我们聊的没有太大的关系。 稍后的话我们会更新，然后也会在那微博上同步的一些就是这个菜的制作方法。 对，我们会是这样，因为他也问到了这个，既然你们放了马卡龙的图片，可不可以在家烘焙？可以的，世界杯威武。在节目结束了之后，我会让就是我转发的这条微博，他来私信你，或者是直接在评论区来回复你做法。还有就是今天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交流一下新加坡菜，包括我们稍后介绍的两款鸡尾酒的做法。哎，你们如果没有记住的话也没有关系， Alan 下了节目以后也会针对大家的问题再去微博上面用文字来回复一下大家。今天呢，跟我们一起跟花椒糖的签约的美食达人刘岩 Alan 一起来聊一聊新加坡菜，还有两款的鸡尾酒，教大家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餐厨这个空间自己就可以做起来的。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图，看美食的图片，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看到我写的周四餐厨板块这条直播帖。好了，说了这么多了，我们做起来吧，就是别上半段最后什么菜都没有做了。好，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自己可以在家做的， 我想就是算是新加坡的国菜吧，大家海南鸡饭。 地道菜，对。 嗯，就其实大家听到海南鸡饭，总是觉得为什么是新加坡菜，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海南摊？ 是这样，就是其实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两道菜，一个是海南鸡饭，一个是肉骨茶，它就是象征了当时下南洋和现在我们去新加坡留学去奋斗的一些华人的，可以说是血泪史和奋斗史。就是我在做就是教大家做的时候会解释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而且就是说它第一个就是食材比较易得，然后比较容易做，尤其像肉骨茶的话，其实后续我会讲，大家如果做熟了以后会觉得就跟做泡面一样。 嗯，好，这个海南鸡饭。 是，海南鸡饭的话，其实是因为当时下南洋的这些华人的话，他有一部分是从海南过来的，他当然了可能40%是闽南人，就是福建那边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客家啊、潮州啊这些，然后海南人的话也是占了一大部分，其实他就是源自于海南省文昌市的，就是那个文昌鸡的做法，但是呢他加了一个饭。其实这个鸡肉的做法的话呢，更偏向于就是中国的这种广东名菜，就是白切鸡的做法。 嗯， 它的诀窍就是这个鸡肉不是煮熟的，而是泡熟的，可以说浸熟的。就是我现在向大家推荐的，就不要用整鸡来做，可能就是大家买鸡腿，比如两个两 人鸡饭不用。 就是因为做起来大家要方便嘛，就是你整鸡斩的话，就是你最后你鸡是要斩成块的，你没有这个训练的话， 技巧 你可能就是斩出来不是那么好看的。 鸡腿就可以。 对，因为大厨的话，他会把那个鸡的肋骨啊，这帮你去骨，然后斩完了以后摆盘，你看起来还是一只整鸡。但是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家招待或者是自己来做的话，那你斩一条鸡腿会比较方便一点。 哎，这个从艾伦已经考虑很细致了，从我们食材的处理这个层面啊，已经给我像我这样的啊，还有刚才那位啊，跟我一样不怎么下厨房的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建议：食材尽量的选择鸡腿。 对，其实就是你如果两人份的话，你就选择两条鸡腿，就是它是鸡大腿和那个就是传说中的手枪腿吧，就是它的大腿和琵琶腿连在一起的那种鸡腿。然后呢，你记住买鸡腿的时候要找老板要一小块鸡油。他老板会免费给你的，就是你要多了肯定是要付费，但是你跟他说老板我就要一小块鸡油就可以。 鸡油 对，稍后做饭的时候会用到。然后这个鸡腿处理的话，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可能先用清水泡一下，因为它没有焯水的这个过程，先用清水泡一下，可能泡个一个小时，就是大概泡去它的浮沫和它其中的一些血水。然后呢这道菜的话，就是说你先用锅的话把水烧开，在烧水的时候要放姜、香葱和香茅草 同步， 对，放进去，这个水烧开了以后，在它翻滚的时候，你要在旁边再备一盆凉水，就是其实就是常温的水就可以。你要把这个鸡腿，其实我总结一下叫三上三下，就是你可以用手就是拿，或者是就是漏勺啊，或者用筷子，借助各种工具的话，就是在它那个水冒泡的时候呢，把这个鸡腿就是先放进去，然后呢可能比如数50下，或者是看1分钟，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凉水，然后让它充分冷却以后，如果你觉得它凉得慢的话，你可以再加冰块，就是让水温更凉一些，然后这个步骤的话要3次。 哦，就是进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加了很多料的这个煮沸的水里边， 香葱、姜和香茅草。 好，这三种啊，反正也都是适量，自己看着办是吧？好，放进去1分钟，拿出来浸凉透，然后再放进去1分钟，这样连续三次 以后呢，就是说把这个火关掉，把鸡腿放进去，盖上盖子，大概是要泡20分钟。 这是有点闷它的感觉， 对，让水把它闷熟，这样的话你的鸡肉吃出来是非常嫩滑。 我这个时候关掉火然后再闷20分钟，它也可以熟， 可以熟，没问题。因为你鸡肉一个是鸡肉就是比较容易熟的，然后你三上三下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有过3分钟的，就是在沸腾水的状态下，所谓的就是让它那个用凉水把它再浸凉以后呢，是为了保证它皮下的油脂。 就锁住，因为它的那个表皮的话，就是在放凉水的时候会有一个收缩，这样呢，它皮下的油脂会保留。就像你，如果你沸水一直把这个鸡腿煮熟的话，就是上下来以后就是皮和肉。然后我们这道菜要求就是说，等到你20分钟开锅以后呢，你要把这个在新加坡他们做会直接放在冰块里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家可能麻烦一点，你直接放在那个冷藏里边，就是比如放个20分钟。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鸡腿分成三层，第一层是它的皮，第二层的话是它的那个像果冻一样的油脂，第三层是它的肉。 啊、哦，我们要达到的，其实之前这个三上三下的效果也是为了让它能够最后分层。 是，对。 嗯。 然后你就是根据你的刀工吧，或者你的力气，然后把它分成，就是把它斩块。其实不用去骨，因为鸡腿的话，其实就是那两根骨头。 这个冷藏20分钟， 嗯， 它的目的是 就是让你的油脂凝固 啊，让那个洞洞能够出来。 对，对 哦， 它出现的那油脂是像果冻一样的。就是你口感不会腻，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要凝固还没有凝固那种白色的那种的话，就是不管是你看起来还是说那个吃起来的话，口感都不会好 啊。这个你看我们煮沸了之后，这个三上三下其实也就大概10分钟吧，不到，是吧？ 嗯， 因为你冷却它这个时间，然后再焖它20分钟。 是， 那这道菜做起来整个的耗时还是 其实 不短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海南鸡饭嘛，你在做这道鸡肉的时候，你的同步是还要做饭的，因为鸡饭，你最后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怕饭呢忘了煮。 因为现在你看起来的话，就是不，就算你用电饭锅的话，就是你这一道饭精煮，大概可能也是需要30到40分钟左右的这时间，相当于就是说你在等这个饭熟的同时，你还在处理这个鸡肉。 这个处理饭的问题啊，我们上半段没有时间讲了。海南鸡饭刚才大家记住了吗？如果是自己在家做的话， Alan 建议是我们买鸡腿回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做法呢，其实料啊没有我想象当中的要备那么多啊，你说在那个煮沸的水里边，其实也就是三种料而已， 对，香葱、姜和香茅草。 后续我们出来切完了以后还需不需要料，还有我们的米饭要怎么处理一下要回来的那一小块鸡油啊，这个要起很大的作用了。我们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乐享生活继续的跟我们花椒堂的签约美食达人 Alan 一起来聊天，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萧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定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单笔财报有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单元。周四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餐厨的板块。在餐厨板块呢，今天我们跟花椒堂的签约美食达人刘岩 Alan 一起来聊一聊新加坡美食。那上半段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海南鸡饭里面的 鸡肉 的处理的部分啊，还有刚才我又问刘岩，我说那一般会配那个酱料啊，很难处理吗？哎，得到的答案是绝对简单。还有饭啊，这个饭也很重要啊，也是海南鸡饭里面的一个亮点。下面呢，我们马上来告诉大家怎么自己在家可以做出好吃的海南鸡饭，又很简单。上半段的这个鸡肉的处理，大家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去找一下我们的回放，搜乐享生活就可以了。下半段呢，我们还会介绍除了海南鸡饭以外，还有两款鸡尾酒的制作方法，想要知道以及想要继续来跟我们探讨这个材料的选择呀，制作的方法呀，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因为听完了这个新加坡就海南鸡饭的做法，就有人说西餐的做法真的是比中餐要麻烦多多多多多。你为什么会觉得西餐的做法比中餐？我觉得中餐比西餐麻烦很多。 是， 你是不是说反了？蒙首一见。 就是你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很麻烦吗？这很简单啊，我觉得比绝对的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改良的中餐还是要简单一些的 啊、 处理的方法。嗯，还有那位不爱做饭的朋友，嗯，这个海南鸡饭是不是要学起来呢？呆呆小熊今天给我们写诗了，我们争取在下半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把你这个很长的诗念出来。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海南鸡饭，刚才鸡肉的处理就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广告的时间我也跟艾伦讨论了一下，就是在国内我们吃到一些海南鸡饭还是有一点点温度的，不像是刚刚不管是放到冰块里面处理了一下，还是让那个就是油脂变成冻冻、 啊、 还是像你说的建议大家在冷藏里面放20分钟，它不至于是那个味道的，就是那个温度啊，在国内尝到的、 就是为了还是为了符合就是中国人的这些口感嘛和饮食习惯。 嗯， 其实我们在新加坡当地它的巴沙啊，就是大排档或者是它的那些商场里边包括餐厅里边吃到的话，其实不能说是冰冰凉，但是它还是温度会偏低一点，比因为新加坡其实你进的室温它的空调打得特别的足，新加坡当地人的话出门都是要带那个，就是要带一套长袖的衣服的， 基本上穿西装从办公室里出来也不会觉得热。 对，所以就是说它可能如果按照那个室温来说的话，它可能跟室温的话差不多。 哦，就是还是热的原因。 对，还是热、 所以他们喜欢这个菜会稍微偏凉一些， 比较好入口。 在国内我也感觉它可能是要不然就是再给你稍稍的加一点点的， 或者就是说它等到那个脂肪那个冻出了状态以后，它可能放的在常温的状态下会放一段时间，它不会一直就是在那个冷藏里边，或者是那个像新加坡的话，它可能它从冰块里捞出来以后，然后去一下水，然后它就那边就直接斩块，然后给你下， 然后就端上来了，吃起来更像是一个凉菜， 对， 嗯， 白切鸡的基础嘛。 嗯，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可以吃了 啊。对， 但是这个鸡肉呢，我们也还得给它其他的料，因为毕竟刚才在这个水里边煮，也就是那种三种料在煮，煮完了以后，一般来说会给我们配几种酱料？这些酱料在国内好买到吗？ 一般来说的话，它会配两种，一个是辣酱，一个是酱油。 嗯， 它的酱油的话就是说偏浓一点，而且就是说甜度会很高，就是说你那个蘸下去以后，然后你把这个鸡肉夹起来，你会看到有那个拉丝的状态， 更像酱油膏、 那个、对，像个酱油膏。 嗯 嗯，然后辣酱的话就是说偏酸甜的，可能其实你用泰式辣酱也可以，就是这些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可能有一些就是在像在北京的话有一些专门卖就是那些进口食材的那个超市的话都可以买得到，它上面会标明就是新加坡酱油啊，或者说是那个就是泰式辣酱，或者是那个就是新加坡辣酱什么的，这些都会有一些牌子。 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那就可以其实单配酱油就好了， 对， 就不考虑。然后呢，把那个泰式辣酱就给父母， 是或者口味重一些，或者口味重一些的， 哎，给大人来吃。这两种酱料，大家也知道，海南鸡饭盛上来的时候也一定会配上这种酱。这确实是考虑到了大家不同的一个口感，有的人喜欢清淡一点，真的是淡一点，不需要太多的味道，就吃鸡肉本身的味道就好了。我比较喜欢辣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饭的事儿了。 对，饭的话，其实就是比如你一家三口，平时做饭那个量，你可以就直接用你的那个电饭锅，然后呢把饭淘好以后，不要在电饭锅里淘饭，就是那个洗米，就是可能你单独拿一个碗，就是把那米洗好以后备用放在旁边，然后呢就刚刚你要的那一块鸡油，然后就在把电饭锅加热的时候呢，放一点点的那个色拉油也好，或者是就你们家炒菜的油也好，把那个鸡油化开，让它变成油状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煮饭，比如三个人量的话，你可能要放两瓣蒜，把那蒜拍一下，然后呢放两根香葱，也是同样要放香茅草的话用一段就可以，用那个鸡油把它煸炒一下，当那个蒜出了香味以后呢，你就把那个淘好的米饭放进去，然后呢也是在炒的过程，就是基本上你能保证就是让你可以看到每个饭都是晶莹的，就是相当于它裹上了那个鸡油，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就把米饭放把电饭锅调到就是煮饭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平常大家煮饭的时候是放水，然后我们这回煮饭，我们现在煮饭的话是放那个就是刚才泡鸡腿肉的那个汤。就是你平时加多少水你就加多少汤就可以了，然后平时你煮饭多长时间就是还是在电饭锅上预设多长时间就可以了。等到这个饭煮好以后的话，你就挑出当时的蒜瓣和香葱还有香茅草，把它们挑出来，然后饭的话就可以，就是说根据你自己想要的温度，然后就可以吃了。 这个做法你看也没有说更复杂，要加入什么样特别的过程，过程很简单，就是提前你加一点点料就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图片是不是真的很误导大家呀？ 那 奇异姑姑说夏季是不是应当减少甜品的摄入，介绍一些些许苦味的小制作吧，搭配酸甜饮品也很乐活。所以我刚才就文字回复他了，我说其实今天啊，图上的这个，如果你没有听节目的话，你可能不太知道，听节目的大家会知道，其实图片上面的这个东西我们一个都没有介绍，我们介绍的完全跟图片没有关系。图片呢真的是因为色彩的搭配，再加上呢 Alan 今天确实没有来得及自己在家做海南鸡饭和鸡尾酒拍出来给我们放上图，所以找了一些旧图，就是专门的找了一些甜品图来给我们放上来。我们今天待会儿会说鸡尾酒的做法，很夏天，很适合夏天的啊。奇奇姑姑可以听一下。还有这海南鸡饭啊，北漂你说吃不了辣的，喜欢淡淡的，海南鸡饭的口感真的算是淡淡的。但是要再说一遍，上半段我们就说过了，那新加坡菜因为它这个鸡油的成分，不算清淡，我们不能把它严格意义上说， 它里边只是配了香茅草，让你感觉就是有一丝柠檬的香气啊，或者是 对，但它不算清淡的菜品，它口感还是会很淡淡的。 对， 你刚才我说了，你要不然配新加坡酱油， 对 吧？就有点像酱油膏的那种， 它偏甜， 偏甜的，你吃不了辣的，或者呢，就是你能够接受我们刚才煮的那个水里边配的那三种食材，它本身跟鸡肉结合的味道比较接近于原味儿，你就吃原味儿的呀。 其实就是香香葱和香茅草。 哎，这个料的事儿啊，就完全是靠自己。还有人说不吃香葱可以用洋葱来代替吗？ 就是你在你炒这个饭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你可以用洋葱来代替。我比较个人比较建议用那种小的洋葱头。紫皮的小的洋葱头，然后因为那个白皮的话，它的味儿会更，味道会大 更冲一些， 对，更冲一些，用紫皮的比较好。 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可以用小的紫洋葱来代替啊。不喜欢香葱的话，在做米饭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海南鸡饭整体来说， 其实它葱味不会特别大， 对，还是很百搭的。 它主要还是去腥的那个作用更大一点，其实它的味儿的话，因为你有香茅草，它会那个把这些所有味道都盖住。 不管是给大人还是给小朋友，我觉得海南鸡饭在夏天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吧，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的温度，其实真的很适合这个天气来吃啊。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介绍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不会一说出来就是哎呀，这个等到三个月以后你们再吃吧，更补。漏听了，说鸡油是怎么用的啊？细雨染流光说，我刚才没有听到这一点。 在炒饭之前就是用，就跟家里炼油的那个感觉一样，但是放一点点的色拉油把这个鸡油化开，鸡油它不会像猪油一样出那个渣，它会就是完全的化成油状的。 就是我们在炒之前就先把它在锅里面， 对，锅加热以后把它化掉。 也可以加我们自己食用的一些油， 对，用一点点底油，然后把它化开，因为就是你一点底油都不用的话，它会容易糊。 你问的是这个部分吗？还是说你整个鸡油饭的过程都没有听到？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啊。好，然后呢，这个关于漏听的部分啊，如果还有漏听了上半时段的，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节目一结束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一个 APP 叫做听听 FM， 听见的听，上面去搜乐享生活，搜今天的节目就可以实时马上就听到我们的回放，还有之前的节目的回放，大家都是可以听到的。跳到你要听的那一小段做法上面来记住，因为很多朋友在开车，他说啊，加多少呀？这个就料在哪儿买呀？就有可能。可能会记不住，抓紧时间我们来说一下鸡尾酒的做法了。这鸡尾酒呢，其中有一款也是 有新加坡当地特色的，而且你基本上只会在新加坡喝到。 因为你就是看各种旅游指南和旅游项目的介绍的话，都会提到这款酒。这款酒它的名字本身也带有新加坡，它就叫新加坡司令，就是用英文来说就是 Singapore Sling、嗯。对对，就是它可能翻直译过来 太直译了， 新加坡司令。对，其实这款鸡尾酒的话，它的就是年代比较久远，它基本上是在1915年左右的话，就是是由新加坡当地一个华人的话，他在来福士新加坡来福士酒店工作，他是一个调酒师吧，然后他当时就是这位客人的话跟他说，就是他可能需要改良一下，就是那个 gin tonic， 就是金汤力这款鸡尾酒的，就是说可能让它的口感变得更适合就是新加坡当地人来喝，所以他自己研发了这款新加坡司令。但是最后的定稿的话可能是由他的后人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来最终定稿。我现在教大家做的都是一些就是最家常最基本的办法。我相信就是如果大家去了新加坡，去新加坡来福士酒店这个吧台应该叫 long bar， 就是叫长吧，如果你去的话，他喝他的这个，他肯定是有自己的秘方的，他不会就是这么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只能大概给大家说口感上面比较接近。 对，接近。 好，这个新加坡司令他之所以这个故事很重要，说的是谁把它制作出来的，它为什么会这么有当地特色？是它中间的材料会比较特别吗？ 其实就是说它把英国人比较喜欢喝的一款酒，就是金汤那个，然后那个他把那个其中的汤力水换成了苏打水，然后就是在金酒的这个基酒的那个基础上呢，又加了一款樱桃白兰地，然后就是说因为新加坡是不产酒的，他可能就是对酒这方面的话他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呢就是说我只调出来这一个风味，我就定了这一个基调，就是说这就是我新加坡的味道。 这个就是反正我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把不同的酒把它融合在了一起， 是 属于新加坡的味道。我们这款新加坡司令教大家马上来做起来。这个还有人说之前看新加坡娘惹饭的菜单里面好像有这道鸡油饭。我记得新加坡的菜单里面它是会单令，就是说会单令的给你一个 这个 就是 鸡油饭， 但今天我们说的是海南鸡饭， 是 只是说它配的这个饭是用鸡油做的。 对， 那这个和我们他说到的这个菜单里面的单令的鸡油饭是一个概念， 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海南鸡饭的话，其实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盖浇饭一样，就是他会把鸡肉切好以后放在那个饭上面， 盖浇饭， 然后对，然后他在那个饭旁边的话再会配上比如黄瓜片啊、西红柿片什么的，然后再配上蘸料。 好，你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海南鸡饭啊，就是 沙县小吃的鸡腿饭呀， 新加坡鸡腿盖鸡油饭，这差不多是这样，饭是一样的。刚才 Alan 给大家介绍的说海南鸡饭里面这个鸡油饭的做法，就是你说的这个娘惹菜单里面的鸡油饭。 对， 就像我们现在说，我们也可以吃别的菜，然后说上一碗米饭，只不过上的这碗米饭是鸡油饭而已。 对 啊，做法是一样的哦，没有问题。还有人说了，这个东南亚美食一般都会使用香料，口味比较重，这样真的好吗？食物的第一好感来自于味蕾的绽放。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解释过了，没有说马来菜或者是印度这样的他们也用香料啊，而今天我们选择了新加坡菜系的原因也是它根据中国人的口感。 对， 因为当地华人很多。 对，而且就是它还是比较讲究原汁原味的，就是中餐这一方面，它之所以有这么些香料的话，就是跟当地的气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它比较湿热，当地的华人虽然也是从闽南然后过去的，但是它生活环境的话，当时的就是说可能从明朝到清朝下南洋的这那时候，当时的马六甲和新加坡这个环境的话更像原始森林一点，所以你可能需要更多的香料，就是华人又是喜欢那种中药的话，就是各种搭配，可能食补胜于药补吧，就是它可能更多是为了去湿气然后去寒，养生治病。 这样说来也很适合夏天吃。 是，对 啊，如果大家觉得在北京生活担心说我其他的季节吃我也没有那么多湿气要去啊，那你就夏天来 尝一尝好了。嗯，这个香料啊，嗯，确实就是东南亚美食当中其他的国家会使用的更多一些，但新加坡真的更加的尊重原味儿。你看刚才我们那海南鸡饭其实就用了三种料，这种料其实普通的中餐都不会只用这么一点点，还是更多保留鸡腿的原味儿啊。说那这个新加坡司令应该比金汤力要柔和一点吗？ 是，因为它有樱桃白兰地。 嗯， 但是呢，它不加的不是汤力水，就是可能汤力水的话，它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是橘皮的那种味道和感觉，就本身苏打水的话，它就没有汤力水的那种口感。 好，嗯，我们要教大家来做了，时间不够了，赶紧做起来。 温姐，就是可能你家中喝水的杯子，它大概是在200到250毫升左右的这种杯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当大家家里没有那种摇壶，就是你会看那看电视的话，都会有那个酒吧。八元的话会拿着那个壶 摇起来， 对，但是可能一般家里边不会配这种，但是所以我教大家就是说，你比如250毫升的杯子的话，你在杯子里边放满冰块，放满冰块以后呢，就是说你没有量酒器也没有问题，就用普通的你喝汤用的中式汤勺也可以，或者是家里那种铁的汤勺也可以，基本上的话你的金酒就是。所谓的金酒就是英国的杜松子酒， 嗯， 你在超市都可以买到。跟说金酒说杜松子酒，大家都明白，对， 嗯， 买什么品牌的都可以。然后呢，就是两汤勺的量，把它放到先，因为金酒的话是度数最高的40度烈性酒，所以鸡尾酒的话原则基本上就是先放这种所谓的基酒，就是基础的酒， 嗯， 它度数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就是两汤勺的金酒。然后呢，你要买樱桃白兰地，这款酒的名字就叫樱桃白兰地，就你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嗯。然后我自己喜欢的量也是两汤勺的樱桃白兰地，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加你可以买就是加柠檬汁，你可以买那种已经就是包装好的柠檬汁，超市也有卖，或者是你自己就是买柠檬的话，就是把它切角，切两角，然后自己挤出来汁，记得一定要去核，就不要把那个核就是 挤进去， 那口感会苦。然后把柠檬汁挤进去，然后呢，再放所谓的就是让它口感甜一点的话，就是你要放糖浆，你在超市也可以买到，或者是你自己其实就拿水把糖化开，但是要让它浓一些，就是可以看到，就比如你可以加热。 嗯， 在加热的过程中，当你感到那个不要起泡，但是那个水已经看到明显的比那个普通汤水要稠一些的话， 嗯， 用这种汤浆也是用汤勺来挤的话，一汤勺就可以。 嗯， 然后呢，把它都放进去以后，最后一步的话，你是要加苏打水，用苏打水把那个杯子加满，就是不用加的很满，就是当你能够喝的那个可能就是前面空个一两公分这样。 嗯， 然后。用吸管把它混合 搅拌一下， 搅拌，对， 哦， 你可以配两个配两片菠萝片，或者是配两片就是柠檬片都可以， 嗯， 或者橙子切角都可以。 哦，嗯，好，有人在问说这金酒度数太高了吧。 就是怎么说呢，咱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洋酒，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那些其实世界上是有六大基酒的，比如我们知道的白兰地啊 whisky， 嗯， 然后伏特加金酒朗姆，还有那个 tequila 就是龙舌兰酒，它的度数的话是恒定的40度，其实 你用哪一款打底都是这样。 对，其实我们就是根据中国白酒来说的话，这个度数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吧。 这个，哎，这打底如果真的有人觉得度数太高了，你刚刚用了两勺嘛，对不 对？ 那我们可以 少放， 适当的减量。 因为金酒的话，它其实是所谓的杜松子酒，它的那个在发酵的时候会有各种松子再加进去，所以它的那个不管是闻起来味道还是喝起来味道的话，会比较独特一点。所以主要这款基酒加进去的话，其实对它的酒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它的贡献的这个就是让你头晕晕的那种感觉的话，可能不是那么高，但是主要是它的那个口味。 嗯，好，刚才这一款新加坡司令学会了吗？这个